喜得我老黑心里开了花，他是人民公社的好劳力，我们要日夜精心地喂养他，盼望着枣红马儿快长大。咱们的生产多么需要它，不怕累，指望他别口吃地边的好庄稼，指望他拉住咱们祖国幸福桥，指望他别在这榆林河畔不自拔，指望他一心爱舍不牵挂，指望他爱舍如同爱自家。 那么下面要为大家演唱的是三号选手王金霞，她唱的曲目是野火春风斗古城的选段牢房内，这是一个喜采莲喜派的唱腔。 山上